首款经营玉成古惑仔手机游戏，香港真实场景，原著漫画剧情，300位江湖猛人坐镇。 好啦，你都跟我好耐啦，你大个仔啦，生性啦，铜锣湾系你嘅啦。 古惑仔 online， 今日一隻手指统一江湖。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DJ Sport 咁啊，呢个 Sport 究竟系边个嚟嘅咧？就系、是、我哋由细到大都对佢好熟悉嘅闪扑队长。咁啊，呢、這个 自强不息 闪扑队长咧，就喺我哋今日做节目咧，就离开咗。 琴日挂咗啦。 系啦，离开咗呢个世界噶啦。咁啊，八十几岁咯，咁啊，都系同食烟有关。 系咯。 咁啊，所以咧就都系同我哋两个都有个警惕性嘅。 所以曾俊华，你冚家产唔捻加烟税，都话屌你老母啊！哦，系咪屌佢噶嘛？系咪啊？加啊屌唔加啊屌啊嘛？啱啱啊？冇错啊嘛？ 诶，今日嗱真系冇乜时间讲啊，曾俊华。其实我哋要讲下嘅。 佢第五支都讲佢啊！屌你老母， 系嘛？ 系啊， 下个礼拜先讲啊，讲下讲下曾俊华 啊。睇先， 冚 家。 咁啊 ，OK， 大佬啦，屌你老母！ 纪念一下闪扑队长啦，呢嘢一个得意嘅混音叫 DJ Sport 啦。咁就如果细个嘅朋友就可能冇我哋咁强烈嘅感觉嘅，系啊，即系我哋由细到大就睇丽的电视咧，就个礼拜唔系都唔知个礼拜，好似一个礼拜有两三晚嘅都有呢个《星空奇遇记》嘅，咁后屘都有电影版啊等等啦。咁啊，翻翻嚟喎， 招牌手势识唔识啊？ 招牌手势 做到 啦， 我做到啊， 做到系， 我做到， 好多人都做到嘅， 我做两只手做到啊， 耳仔尖不甩啊，咁样啦，吓咁啊，好讲逻辑嘅，闪扑队长吓就 佢有个名句啊嘛，叫人自强不息啊嘛， 系吓咁啊。 当时今日香港人真系要自强不息啦。 OK OK， 咁啊翻翻嚟啦，我哋 唔系好似只猪咁啊。 唉，今时今日香港人讲下，唔系有分析能力已经好幸福嘅，即系我觉得。 欠咁嘅，欠咁啲啦。 啲啦， 吓，即系日本人好啲嘅，佢嚟咯，屌你老母，你锯你老母屌閪要。香港唔系啦，香港你唔好嚟啊。诶，冇，我唔要钱赚咁咯。OK， 可能呢啲我意思有少少唔同啦，谂法吓。 好啦， 都要讲下啦。 讲，喂，我想其实呢、okay. 其实呢问返嗰个问题。啊，我想问个都系同返嗰个 钱包。 钱包个。 嗱、啊、我唔好熟㗎啫，大佬。 唔系啊，我觉得你玩过呢，其实呢同你有冇个感觉呢系会同返几年前好盛行嘅偷菜呢系会有少少相类似。 喂，大佬两件事啦。偷菜又撚錢啊，仲要實名登記，我仲要俾錢買金幣貨俾騰訊。 係， 大佬而家唔撚曬。 但係嗰個習性好似啊嘛，即係見到人又係三更半夜校定鬧鐘起身，係咁喺度。 呢啲似啫。 OK， 你係付費同我要貨金，我真真白銀貨金嘅，好似而家只古惑仔 online 我都係貨緊金嘅，仆街真呃鳩我錢啦而家。屌你老，賺埋嗰五嚿水，屌你升遣費，你俾啦，俾啦快，俾啦曬你啦。啊只谷卵嚟， 新年就唔好得罪人，你成日讲得罪人真系。 新年咧，我系靠呢个古惑，我行古惑。 Okay. 过度过得到咁今日呢度好撚闷。 你讲新年啊我都系打几个啦。 恭喜你啦而家仿冒艳阳阿迪全 世界 第一位。 咁啊阿迪记住啊第二次就摆返古惑仔嗰条精度 上。 肯定啊。 再冇佢真系过唔到年啦。唔系同你讲笑好撚闷。 咁啊，喂，要我又同阿隔空同阿封老总拜个年先。 啊，恭喜发财！ 哎，恭喜发财！恭喜你啊！唔似身体健康啦，生意兴隆啦，封老总咋？ 你啲 game 咧喺大陆起冇玩到啊，成日都玩唔到啊，大佬。 拍翻出咧100亿票房嘅电影，系嘛？ 边个 啊？系唔理你啊，总之有100亿票房嘅电影，就喺羊年诞生啊，封老总。OK， 咁啊。系咯，唔系我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再讲多几句啦，关于个抢红包，即系我觉得其实可以再继续加嘢落嘅。 加咩落咧？ 追落下年咪偷咯， 偷 偷啊，偷啊！ 屌你，啲摇同偷有乜嚟啫？ 吓，唔系你系有一个偷菜嗰个功能啊？ 即系咧， 咁你 我三唔识七， 系啦，喂，咁样过瘾啊嘛， 系啊，整鸡 系啊， 偷你 系啦， 嗰几个先， 咁就更加刺激， 系咪 先？吓，咁啊，同埋就即系又。即係好多大厮杀会出嚟㗎嘛。 咁又係。 係咪先。 你今日偷几多啊小事啦偷嗰2000多2000蚊。 係。抢都唔够干啦。 抢大咗我 偷先㗎。 即 係偷 现金。 你如果你有偷抢偷红包呢个乜玩法咁就犀利啦。闹钟都唔使教。啲人唔瞓。okay? 看住自己嗰啲。係咪先。係唔撚瞓㗎嘛。喂仲还念都系死玩到最极端啦。今时今日係咪我哋为咩喂我最硬咗系咩极端啊嘛。 冇错。 走到去最极端大家就最开心㗎啦。 跟住就好似 QQ 农场咁养只狗。 係啦。 偷到你俾只狗咬到呢你瞓返俾我。 冇错。 有得搏喎屌你 老母。咁先热血啊嘛。 係喎大佬。 好咁啊。 热血得个显灵。 显灵。 记住㗎啦。 新年咗啲咩呢係囉就係。 喺廟度显灵囉。 喔。 就唔係叶刘淑仪嗰隻显灵。 喔。 嗰隻系做嗰隻其实我都唔知系做乜鬼嘢。 嗰隻麒麟显灵囉。 系咩？ 系啊， 车公显灵， 车公显灵， 因为麒麟嘅习性咧系有角唔撞人，有蹄唔踢人，有入冇出嘅，话俾你听啊，佢唔会伤害啲人嘅， 嗯、 但系冇办法，车公叫到、 嗯、 撞你老母屌閪咯，啱数啊，麒麟都要啲畜生嚟嘅啫嘛，喺车公面前啲畜生嚟噶嘛，捉嘢。撞佢都啱数啊，系咪先？撞完佢之后，即系麒麟仲喺度笑，我记得我睇个视频，哈哈哈咁样嘅，真系、 嗯、 OK 啊！我想话阿同阿叶刘淑仪讲咁样，好心情，好深层次。扑你个 街！ 你基督徒你就咪肯拜车公啦，屌你老母啊！ 咁即系耶稣罚佢啦， 梗系啦，又系天子显灵啊 ！OK， 讲显灵都唔够呢一单嘢显灵啊，其实咁唔知几新闻就系2月26号嘅， 系 OK， 咁做火机嗰个喺边度啊？ 温州 啊，温州系温州，唔好意思啊， 系 咁咧就有间有个屠宰场， 系 就走甩咗三尾小猪，咁出边咧，如果喺外国嚟讲，伊索寓言嗰啲三尾小猪咧，就一个起用草起啦，一个用木起啦，一个用砖头起啦，啊呢只唔 睇你边度啦 ，Animal Farm 嗰啲人唔系咁嘅， 呢个咪又唔系 Animal Farm 嗰啲咧， 嗰啲就人嚟嘅啫， 喺入边 系赌钱啦，食雪茄啦嗰啲嘅， 仲讲真啦， 咁啊大陆只猪又点咧？ 唔同啲啦， 系 咁啊走咗三只 州猪， 都唔少猪啦，杰斯你见幅相呢嗰只？ 喂呢只猪真系实，你跟住嗰个形体真系一流，呢幅相咧一定要 post 上去呢个北上频道 Facebook。我冇见过人哋 post 过喎，呢个就 冇 post 过咩？ 冇印象冇。 咁啊呢单好紧要噶，咁咧就走咗只三只猪，咁啊其中有两只咧就走远啲， 系 咁其中一只咧 走咗间 庙 度， 吓个庙度个双脚跪喺度， 跪喺度噶真系， 即系跪度啊，跪度啊， 系啊唔喐噶， 吓咁跟住咧， 但佢唔系死咗噶， 死咗噶， 唔系死咗噶， 系咪先？好精神噶咁样跪喺度， 吓 咁跟住咧我知我日子啦，2月26号嘅。前一日嘅4:57 ，OK， 即系大约初七人日到啦， 咁上下啦 ，OK， 似啦吓， 咁咧就喺一间纸嗰度跪低啦，啲日柱，咁咧咁啊，已见到你知初七呢啲咩纸噶啦，即系啲新年日子好难拜神噶嘛，咁好多善信见到哇，点乜谂嘢嚟噶？大佬日柱无啦啦喺个庙 显灵啦， 跪喺度见到啦，跟住纷纷拍照啦，亦都咧好啊善心嗰啲善信嚟噶嘛，系咪先？就邀请主入面嗰个主持，就帮佢念心经啊，念咩暗巴咧咩咩空啊，六字大明咒， 即系当佢一只神， 应该梗系唔系啦， 即系神珠， 我估就念往生咒啦，佢啲料， 但嗰只系 Napoleon 嚟嘅， 念往生咒啦，应该照计就，好啦，咁念完之后好奇怪，即系计起身又离开咗， 吓佢有计起身噶， 计起身再有计起身嘅，你死影唔到啫 ，OK， 计起身。但系好唔好彩咧，咁最后咧个屠房嘅主人咧，捉捻翻呢只咁有灵性嘅猪， 系 OK， 咁連同嗰兩隻咧，即係起屋啊，嗰兩隻咧走咗起，走咗買樓啦，嗱，嗰兩隻咧一齊碌捉住咗，咁就無啦啦咧就鋸撚咗呢只喎。 嗯，正常啊， 兩隻都唔鋸，即係兩隻走完嘅唔鋸就鋸呢只先。呢只鋸呢只豬咧，就係呢個主人就話咧，啊，我哋二師兄嘅主人啦，好嘛？主人話咧，呢只豬咧，我就養咗一年啦，剛剛買翻嚟咧，一百斤嘅，咁我養一年啦。就養到佢150斤，300多磅。 嗯 ，OK， 咁啊年初四咧，咁啊上午咧，我哋喂佢啲料太少啊。 嗯， 嚇，咁咧呢只豬咧走咗嘢就撞爛。 哦， 走撚咗。 哦， 啊佢一時太忙冇注意到。 但係點解釋佢跪喺度嗰下咧？其實 嚇，咁啊冇人知㗎啫。 係啊， 個個都話顯靈啦，你知我哋老百姓㗎啦。 係啊， 入粒入廟拜神嘅顯靈啦，呢啲二師兄嚟㗎嘛。 呢個唔使解釋㗎啦。 解釋 啦。即係愚昧嘅中國人就通常都係 會第一時間通呢只先。 同埋夾啱又係有過年過節啊。 前年初幾啦，初幾。 咁通常都係會向好嗰方面諗嘅。 可以諗啦。 嚇， 咁 繼 呢個主人捉翻咗之後 咧， 跟住咧就鋸咗呢只二師兄啦，即係劏咗佢啦。跟住啲善信就話：喂，屌你老母，你有冇搞撚錯啊？ 係 喂，呢只成身拜佛 豬嚟㗎嘛？ 成身拜佛 係 二師兄托世 係 大佬，你拖撚咗佢咁呢個農場主人呢就話係咩 啊？ 顯靈咩？ 但我覺得啲、 哎、我講埋先 ，OK， 我唔知喎、 啊。 如果我知道我就唔拖啦。 嚇、 啊！佢一講完呢句說話之後，喺微博有人瘋傳咗之後， 嚇、 啊，即係好多人話俾你聽。我屌你老母啦，你緊湯啦，佢呢只豬點解跪喺度啊？佢發豬瘟啊嘛，雙腳冇力啊嘛，咪跪撚咗喺度咯。你估佢想噶？佢唔想跟埋嗰兩隻豬仔炒樓啊？哇！真係真係買樓啊？佢想啊嘛，但佢發豬瘟，一個農場屠場主人見到一隻豬就嚟發緊豬瘟，你點做啊？唔系医佢啊？ 系啦， 锯佢老母乌龟，今日加送过年啦、啊。 病死猪都卖得噶嘛？ 病死猪都卖得唔好，病死猪就卖平啲。佢最未死猪咧就好啲，咪锯捻咗佢嚟咯。 系嗱，呢个古仔其实就有几个层次啦。第一就系话 中国人几愚昧啦。 唔系，但系总有啲比较清醒嘅人嘅屠夫，嗰、那个屠夫咪咯。 系咯，佢知咩事啊嘛？ 唔系，嗰个屠夫系知咩事噶嘛？你愚昧你嘅事。 系咯， 咁、啊、但系即系佢知道嗰只系一只病死猪，就要即 刻就嚟病死猪。 但系其实嗰班诚心嘅善信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咁嘅。即系如果嗱，你话佢哋即系怒屌嗰个劏猪嗰个人啦、 啊， 但系我觉得佢哋怒屌完之后咧，其实佢都会系最后问翻嗰个屠夫嘅一句就系、是。咁你几时分啊啲猪肉？都系咁样啊， 会平啲啊？ 即系屌系啦，喂，有冇平啲先？ 其实系啦，但系我觉得唔中国人喎，古仔， 点解咧？ 更中国人啲嘅个屠夫知道呢只系显灵嘅猪，就梗系卖捻贵啲卖捻翻俾嗰班人噶啦。 系噶， 新年流流拖只显灵嘅猪， 显灵嘅猪有佛性， 屌你保你今年身体健康。 呢只识识听独自大明咒或者往生咒嘅猪。 系 啊，真系万中无一 噶啦，真系。 唔系，不过我几中意嗰个猪，即系跪喺嗰个庙嗰个 pose 系几正。 你觉得 佢真系好似喺度拜神咁样？ 因为即系面对系正一正去住间庙啊。 嗯。 啊，点样可以令到啲善信逼个主持落嚟帮佢念往生咒啊？ 系， 应该系往生咒啦，系嘛？你唔好同我讲话自大明咒啊！即系咧， 春节咧就好多其实好值得讲嘅嘢嘅，即系中国。咁我又想翻嚟，又继续讲埋我哋嗰啲即系旅游啊，旅游先啦。咁我哋头先讲过就系日本游啦。咁啊，点即系春节就梗系唔止日本游啦。咁今年又有啲新嘢，即系咧南极游 啊。 咁啊，苹果都有报道过啦。咁啊， 北极冇企鹅，南极有噶。 系 ，OK， 北极都有企鹅嘅，同埋眷恋嗰啲养嗰啲。 系，冇错。咁啊，南极游，咁啊，今年咧就有一个咁嘅即系热潮啦。咁啊，如果你打开啲内地嘅旅游公司嗰啲 即係簡介呢，譬如都有啲林林種種嘅，譬如有啲咩經典南極半島十七天啊， 哦， 或者仲有啲咩穿越南極圈之旅啊，十九天啊， 點穿越啊？ 嚇， 由古代去到現代， 我一路喺度揾 穿越係點解？知唔知其實 嚇？ 穿越點解其實？ 哦，冇嘅，佢個 喺國內嘅穿越嚟講，就由古代去現今，哦，即係來自星星的你喎。 啊， 佬佢點穿越啊？ 啊嗱，佢就唔係嗱，佢講得好圓嘅。 Okay？ 經典南極半島十七天嗰個咧，佢，就解釋咧就係，叫做咧常規行程走法。 OK， 點 OK？ 唔係一陣先講。咁， okay， 啊，穿越南極圈嗰個咧，佢就係話即係會係深入唔知一啲咩地方咧， 不毛之地 會探 險。探啲喺南極探啲北極熊。 但頭一個咧，我諗就都理解到嘅，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好似嗰啲1000蚊四日三夜香港嗰啲咁樣咯， 700蚊就而家， 700蚊 嗰啲。 但我其實我係想揾， 仲肯買嘢， 我一路都揾就睇下啊，睇下會唔會有一個叫南極探射燈啊嗰啲咁嘅咁嘅咧，係咪先啊？ 呢啲啊，齊恩去嘅啫， 齊恩大隊， 呢 個齊恩大隊啦。嗱咁啊，呢個自己自己講下嘅嗱，南極旅遊啦，就今年其實內地都有報導㗎，呢個唔係香港，唔係香港報導㗎。是內地其實先報導的，那就就話今年有好多好多強國人就去了南極度啦，那就其實那個消費都不小的，大約我睇到就大約係75,000-100,000人民幣不等，一個人啊， 要食幾多幾個先夠 一個人啊，因為佢嗰個旅程呢就係都飛好撚遠嘅，佢係飛到去南美，或智利啦，又或者係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啦，佢就會佢個團咧，其實就會先喺南美遊翻兩三日先嘅， 咁一定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喺南美咧就坐遊輪嘅。 系啊， 坐遊輪咁啊，跟住就坐好多日噶嘛。如果你如果睇紀錄片都知啦，即係坐好多日嘅。咁啊，然之後先會去到南極啦。 仲使唔使坐破冰船啊？ 嚇， 要 啊，要坐破冰船， 仲要坐破冰船， 要坐破冰船噶。 阿牛解釋少少， 好撚睇喎。 你有去過啊？ 唔係，我睇過曬啲紀錄片，我冇去過。 OK， 傑斯所講咧，兩個唔同嘅行程咧。一個咧，老實講，就係圍住佢。其實咧，南極咧係有分幾個，你當幾個地大嘅地方啦，大致上四點個地方啦。 南極係好大噶， 佢好大，你知道有塊冰，屋企好大塊冰係陸地嚟嘅， 平原嚟噶嘛。 但 北極唔 係 噶嘛。 根據翻係界咗四點個地方出到嚟嘅，咁可能嗰個即係最普通嘅就係主要係 因為大家有啲常識 五個地方啦。但係傑斯頭先嗰個咧貴啲嗰只穿越係咩？穿越就係咧，其實佢真係有條航道咧，由中間，你當成個圓周咁計，直上翻上去嘅。嗰，個咧就嗰，個咧係所謂艱險好多，同有啲危險性。 我以為佢係 艱險， 我以為佢喺個地球個頂個篤個窿，即係入翻地心入邊嗰種 穿越。極凍，又穿越極凍，都極熱， 係南極去到北極啊！ 所以點解釋北極會有企鵝？ 上嘅，上嘅 ，OK。 北極會有企鵝，解釋 啦。系咪啦？咁啊，要問翻啲強國人先。 哦，去完穿越真係穿咗同越過。 我想講嘅係，即係頭先傑斯第一樣嘢提到嘅就係去十幾日，你好在佢停一停南美洲地區啫，可能哥倫比亞、智利嗰笪地方。因為正常地你使，我當你頭先個價啦，即係8萬-10萬蚊人民幣得等啦，冇乜購物嘅意欲噶喎。 嗱咁咧， 南極你買咩？ 咁係啦，我咁樣研究下啦。咁佢就會係，我諗佢停咗南美啊，一定佢又要買嘢啦。一樣啊。咁所以我諗可以想像到嘅咧，智利同埋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樣係見到都拖劫啦，係咪先？好啦，咁然之後買好曬啲嘢。咁強國人就好，個責任心好強嘅。佢唔會話，即係我諗極少數嘅強國旅客係會將啲戰利品血拼咗之後嘅戰利品，佢擺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噶嘛，佢會帶埋去南極噶嘛， 即係遊輪 係啦，咪即係有架遊輪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佢亦都唔咁，然之後咧嗰啲血拼嘅戰利品就會，因為總之一度全部隨身噶嘛，咁你所以亦都可以想象到就係佢哋得登陸去到南極嘅時候咧。個個都係攞住三四個拖劫嘅，OK， 咁然之後，咁你又咁繼續你再還聯想落去。 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啲咁嘅導遊會點樣啊？喂，我屌你老母，你唔賣夠50蚊，你老母你唔係你咪睇第幾我啊？ 係 你唔好睇啊，北極熊都冇得你睇啊，或者南極 嗱先嗱，究竟南極有冇得救咧？ 呢個係好大問題， 其實係有嘅。 有啊，点啫？ 系啊，有 嘅。你唔买就冇得睇住我。 据一啲强国人去过，强国人咧就介绍咧就有一个地方叫 Port Lockroy， Port Lockroy，OK。 咁入面呢就有咩賣呢，係呀，唔係好多嘢賣， 多嘢， 但係都數，佢話我數到好開心，譬如呢就一啲叫企鵝海豹嘅郵票啦，咁同埋呢就係、 是、 各種嘅 postcard 啦，有相嘅都有影過出嚟㗎，咁呢就好即係都見到佢哋買得好開心，咁但係嗱呢個唔係唔 簡單，買幾多張紙 去睇企鵝？喂兩位，停停停，稍安無躁。 我哋可以 睇幾多張紙可以睇企鵝先？ 俾我講先啦，唔係你唔好咁激動。 都又係咁啊嘛！ 你要明白今年先可能係頭一兩年，即係呢個南極嘅旅遊路線先開發噶嘛。咁我係咪所有嘅配套都唔係馬上會完善噶？咁你都係嗰句，慢慢就會配合㗎啦，即係譬如好似 唔買嘢唔可以睇幾我 㗎。唔係啊，你過多兩三，譬如下一年你會見到嗰個購物又會完善咗啦。Okay. 譬如話你會喺嗰度見到嘅納鵝，納鵝啊，你明唔明啊？係咪先？ 海豹標本， 你要俾你買走㗎嘛？你要買翻去做手信㗎嘛？係咪？ 啲咩嚟嘢？ 係啦， 邊個名啊？企鵝蛋啊？ 係啦，冇錯，企鵝唔好想咪蛋㗎。 企鵝生蛋㗎， 我都唔好記得。企鵝生蛋㗎， 好耐嚟㗎， 係啦係啦。O K， 爆出嚟啊隻頭。 O K， 二師兄啊， 係。咁仲有嗱，有納鵝啦 ，O K， 有冰鮮鵝啦，係咪先？咁仲有，仲有啊？ 鵝春啊嘛。 仲有熊仔啦，熊仔啦。 南极嚟嗰度 吓，系咩？ 啊，海豹，海豹边， 海豹 边， 系海豹边， 海狗， 海狗，我哋都频繁，系啦，冇错，系啦，仲有就系譬如， 我知啊， 吓， 嗰啲好大条嗰啲鲸鱼，唔系 你见到嗰啲，嗰个 port lot 来咧就即系越嚟大，即系大到好似个超级市场咁咯。咁咪譬如话你有啲冻肉铺嘅部分啦，咁咪譬如方便咩嚟，两斤系啦，两斤鲸鱼肉啊，吓或者鲸鱼沙司米啊咁样，即系你慢慢开始先会有噶嘛呢啲嘢，咁你今时今日冇，但系起码就 跟住横掂。横掂我哋爱斯基摩人咧都咁好客啦，将个老婆送俾人去搵埋钱啦，唉屌你老母掂晒， 唔系啦，错，咁你咪开始见到嗰度有啲爱斯基摩人开嘅肉足店啦，系咪先链脚噶嘛， 系咯，但系白色。 唔係，但個鏈嘅程序同喺我哋南方就有啲唔同啦。 冰水 唔係要喺個火嗰度彈嗰啲腳先，彈翻即係啦，係啦，即係因為你冰咗嗰隻腳啊，咁所以即係會慢慢咪顯身到呢啲。你會見到南極嗰個成個嗰個生態咧，就會唔同，就會 跟住好多 開始 mainland station 啦， 糞便 係啦，嗱有肉足店啦， 係啦， 快糞便啦，係啦，個冰越嚟越少啦， 因為你 知道。因为你知道即係强国人啲粪便好熱血㗎嘛，咁你嗰啲冰咪会溶囉，咁你中嗰个成个南极嗰个生态呀咪越嚟越少冰囉，係咪即係呢个直接影响到北极熊同埋呢个企鹅嘅身㗎，啊唔係呢个海狗係 海狗 嘅错，係冇北极熊嘅，係我想讲北极熊係海狗嘅身态 ,ok, 咁即係冰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啊呢个系一个 更加难得啦， 几大工程嚟㗎， 海狗边更加难买啦，更加贵啦， 冇错， 更加要食啦。 其实咁样讲喎，其实对啲内地人呢咁样去南极呢所以幾撚辛苦。 嗱，今年嗰個報道呢，嗱辛苦辛苦唔辛苦就唔知，其實真係梗係辛苦啦。因為點解會報道先？ 中國人買嘢唔辛苦嘅， 因為佢影婚紗相啊嘛。嗱，國內嗰個報道咧，其實就因為佢影婚紗相啊嘛。咁咧就發覺嗱，就即係其實呢個我係記得喺山東電視台就有就開始報道先嘅。咁咪一條新聞就話。即係今年多咗好多人去南極啦，咁啲人去到呢嗱，梗係辛苦啦，大佬佢連婚紗都要買埋喎，帶埋去，即係你以後呢、這個嗱，你以後又一個新機嚟㗎，生意嘅新機嚟㗎，咁你以後咪唔需要佢哋咁辛苦嘅，做得完善少少嘅，就係佢哋一落地有婚紗租嘅，係 啊 ，OK。喺南极有婚纱租喎， 有老婆租 啊，老婆都老公都得，系啦， 唔得，我司机冇人冇话将个老公俾人噶， 你黐线啦，你如果冇老公租，你搵少好多，大佬中国几多剩女啊， 嗰啲老公喺中国搵过嚟就得，啊，即系咧，你知啦，全世界 系。 你要出嚟改善工作嘅， 冇错， 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噶 嘛？系啊，唔系，哇！你咁样越讲啊，越大阵仗。 哇！好啦， 好捻澎湃， 成间东方魅力就系南极。 唔系啊，你第日一落机喺南极，你见到有非洲嘅黑人喺度嘅，你明唔明啊？劳廉价劳工嚟噶嘛？喂，屌哇！直情系难以想象。即系你睇我哋嘅国家几伟大，即系将成个世界搞乱晒佢。OK， 大兜年， 唔系好话 搞到好精彩， 中国化。 是 ,OK, 全球化得，点解中国化唔得啊？ 错，是互联互通， 一流一大， 一流一大嗱呢个， 系啦， 所以 南水北调， 好佩服呢扎咧去南极嘅呢扎内地人。 嗱，我有幅相咧，即系稍后做完节目又可以俾阿的睇，阿的就好有亲切感啊。同我上次我哋去台灣咧，去呢個中山紀念堂啊，我哋見到個中正紀念堂嗰只白鴿咧，好類似，就係有幅相咧，就影咗兩隻企鵝，相依為命咁樣嘅，哇！好即係一隻黐一隻，嗰兩隻眼神係非常驚恐嘅。OK， 咁然之後咧喺佢哋隔離咧有咩咧？就有三四個，好似今年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嗰套《American Sniper》嗰個男主角咁，係趴喺嗰啲雪地嗰度。OK， 用個長火。长镜头嘅相机 照住， 就怼佢啊！咁嗰只两只企鹅咧，系好卵惊。虽然系冰天雪地，我直情见到佢哋系流汗嘅。O K， 系流汗嘅感觉。O K， 嗱，我稍后做完节目咧，我就会将呢幅相咧 share 俾阿迪，或者我又可以 po 出嚟俾大家睇下。你见到嗰两只企鹅，系同我哋喺中正纪念堂见到嗰两只遇到大妈嘅白鸽，系一模一样。仲有嗰只白鸽，嗰只斗策队白鸽，你记唔记得？诶，斗策队白鸽，走啦，走啦，走啦，走啦，大家好，走啦，走啦，走啦，咁样嘅，你明唔明啊？好惊啊！跟住然之后，我哋迎面咧，成堆白鸽咁样，哇！跟住我同阿的系咁飞嘅喎，走啊，大千徙咁样直直啊！所以咧， 啲企鹅唔系见到强强大千徙噶系嘛？ 咩啊？喂，呢个难讲啦， 互联互通一大一大， 唔会啦。嗱，我觉得咧，你下年嗰啲企鹅同埋啲海狗咧， 就普通话噶啦， 唔系啊，就要走去 Port Lockroy 嗰度咧，就系搞嗰间商店噶，明唔明啊 ？OK， 啲你走你哋，即系我哋啊，我火力先系本土噶嘛，啊， 我都为民主， 系啊，打烂晒啲嘢， 系嘛，我系本土狗啊，唔系本土海狗，海狗 ，OK。是啦咁、okay, 样㗎嘛。 唔我好佩服呢扎去嗰啲中国人㗎。你因为点解你沤十几日船程㗎，你真係要沤成十日船程。你諗下喺个海度即 係。喂佢游轮嚟㗎喎。 係囉。 咁咪游轮都佢系去唔到南极嘅应该。 唔系 佢要转船㗎嘛。 你要转破冰船落。 係。 同埋你諗深返神。 如果海斗地主佢都唔会觉得闷。 你都知道我哋中国人即係搭飛機。 係。 坐喺度都坐立不安㗎啦、一两个钟、大佬你要坐佢十几日。你谂下嗰个船。是有几咁多嘢玩？ 唔系你，我见过佢喺船喺嗰啲破冰船上面咧，就譬如食嘅嘢啦，佢都系中餐嚟噶， okay. 有筷子嘅，我见到咧， okay. 即系其实已经系唔系嗰个，其实今年你见到所有嘅旅行都系噶嗱，即系我举多个例子啊嗱， okay. 又去到我哋又由南极再转去呢个西班牙 ，OK， 马德里、okay. 啊，大家睇波咗啦，至尊无敌都喺嗰度啦，系咪先？咁啊，暫時就未搞到至尊無敵嘅嗱，但係咧嗱，譬如話嗱，我睇過一段新聞咁講嘅，佢咧就係從事喺馬德里從事酒店業嘅 ，OK， 咁咧就佢就話有好多五星級嘅酒店咧，為咗即係今年都係要迎嚟好多嘅中國旅客，咁啊，首先咧就係西班牙都有句口號就係叫咩？要令到呢班中國遊客逛得開心，食得舒心。住得顺心嘅， 咁俾个我 有个咁嘅心思出嚟，嗱咁所以嗱，今年佢哋个酒店咧，全部咧就即系因应晒中国嘅旅客。嗱，我哋以往几年我哋有讲过嘅，譬如话中国人住酒店，记唔记得有一年咧，唔记得边间酒店咧，咪收起个咩啊？ 烟灰缸， 水啊，水煲水嗰、那个，煲水嗰、那个，煲水嗰、那个， 因为你班咁家产系咁成日食康师傅，唔捻帮衬间酒店啊嘛， 甚至乎将个方便面怼落个。热洗煲度煮啊嘛， 系啦嗱，但系今年唔系咯，你见到喺马德里好多五星级酒店点咧，就系佢哋系会 摆直情摆定啲康师傅鸡肉面，喺个房入边，嗱我讲五星级嘅马德里嘅酒店啊，系摆埋碗面喺度，仲有咧就系咧系 滚水， 坚持系唔系保证每间房系有一个电水壶喺度。 O K， 仲有啊，未讲完啦， 仲有木竹， 早餐全部转晒中式点心。 Okay， 炒面、 烧米 ，OK， 仲有、okay。 其实仲有咧就系咧啊，必定个电视一打开就系中央台嚟噶啦。 哇 ，OK， 仲有，仲有啊，所有嘅嗰啲旅游导游嗰啲服务咧，嗰啲简介全部已经系中文简体 字 噶啦。 OK， 嗱，香港人你又学下啦，人哋 又 冇讲又话咩负荷啊，负荷过重啊，喂。人哋真係驚佢嚟，驚佢嚟得少啊，大佬！ 得你冇黃金發啦， 我諗下年啊，至尊無敵啊，直情企喺馬德里市中心 啊，影相 收錢啊， 總統嘅頭上邊， 屌你皇家馬德里都唔踢啦，係咪先？一人收一嚿嘅咯，我諗佢爆廠啊！即係你見到今年係即係點講？窩心好多嘅，所以我話即係強大咗。 唔係，經過傑斯講之後，我諗到三星級同五星級酒店嘅分別啦。 係 三星級酒店就係有個唔知乜嘢 E 字頭嘅 Evelyn 唔知乜撚嘢嘅礦泉水喺度。 係 五星級酒店係一定會有個 八歲山， 係 唔係有仲有八歲山？ 係啦， 仲有八歲山。 屌你黐乸 線！嗱， 最大問題馬德里冇黃楊達嘅林家產路啫，最緊要就 哦 ，OK 啊， 咁啊， 黃楊達喺度，乜事都搞唔成啦，屌你老味！ 咁啊，嗱，我哋又去到由馬德里再去埋洛杉磯啊，嗱，洛杉磯今年 冇黃楊達啦， 嗱，洛杉磯嗱，我哋舉例講一間就係亨廷頓啦，亨廷頓。見啦吧， 見啊！ 亨廷頓咧今年咧就啊對員工咧喺过年前就已经搞咗个 campaign， 包红包。 咁个 campaign 咧就叫做 China，I'm ready。 OK， 系啊，一个培训班，中文即系叫咩？中国，我准备好了。 准备屌柒佢 先。咁咧，员工上去咧，上呢个要上嘅呢个培训班。咁呢个培训班入边有咩学咧？就系要了解一下中国客人喺房间里边要准备啲乜嘢。嗱，佢喺入边喺度提到就系话要。知道中国人最紧要系咩？就系嗰个暖，就系嗰个热水壶啦。OK， 热水壶，方便面同埋筷子系不能少嘅。 八岁山 喺个房入边。嗱，咁呢个系咪好窝心啊？嗱，呢个第一样嘢要学嘅。咁仲有啦，就系咧要为于中国嘅客人咧准备定一啲中国嘅地图啦。喂，最窝心， 中国地图 最窝心，唔系中文字嘅地图。sorry， 我讲错。咁就最窝心，我都未讲。最窩心都係呢樣嘢犀利，佢就話咩咧？佢同喺呢個課程裏面係教係同啲員工咧係講明嘅，就係話中國人係只係上微信，係唔會上 Twitter 同埋 Facebook 嘅。中國人係只係用百度，唔用 Google 啦。我屌，喂你， 佢了解到黃楊達啦。 如果我係嗰個中國遊客。我系咪真系喊出嚟啊？感动到系咪先？ 争一样嘢， 喂，争一样咩先？ 争一样嘢， 系 应该喺呢个课程里头要教识嗰啲酒店嘅职员。O K， 佢哋随处大小便系正常嘅。 仲有一样嘢， 仲有咩？ 亨廷顿 系 佢应该注册官方微博，跟住抌十皮嘢出嚟俾人摇红包。 O K， 我觉得 冇得抢，唔能够。 我觉得 未仲 有 啲， 你都未讲到最重要嗰样嘢 系乜嘢？ 就系你入到间酒店房度打。打开部电脑，除咗我可以上呢个微信同埋百度之外，你要俾我见到个 Google 系 block 咗嘅，系咪先？呢个先紧要啊嘛，咁我先有一个家嘅感觉噶嘛。 唔准俾睇大你大几 元，屌你老尾！点解我上到 Facebook 我会投诉嘅？如果我系中国旅客啦，我一定会前台投诉。点解我房上到 Facebook 先？ 点解我睇到新潮人电视？ 点解我上到 YouTube？ 系啦 ，OK， 系啦， 系。虽然我知道 YouTube 咧系有中央台春晚睇，但系点解我上到 YouTube？ 冇可能， 系冇可能嘅。啊，咁所以嗱呢啲咧，你见到嗱，今年真系全世界都系即系服侍周到 啊！只有香港唔系嘅啫， 只有香港唔系啦。OK， 咁啊，点啊？ 咁點啊？咁點啊？咪啦，和洋。 唔係你香港其實真係，你香港其實死嗱，你咁想講香港就講下香港。即係嗱，我哋幾個喺香港過年，真係好唔開心嘅。即係我覺得 冇事又少。 唔係，我覺得嚇 係咯， 唔係咁點啫？ 應該咁樣講。 嗱，而家嗱，香港好啦，好似英超咁啊 ，Super Sunday。 OK， Super Sunday 嚟㗎，超級星期天。 係，因為星期日係啦。你去元朗就真係新地啊！ 嗱，我哋今日做緊節目啊，未知啦。但本周日嘅大戰就喺元朗啦，係咪先？但係嗱，咁又要咁講喎，所謂大戰嘅啫喎。嗱，我哋而家嗱，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咧，就星期日凌晨嚟嘅，同大家講。嗱，我哋又當歌咁樣預告下。嗱，冇乜事發生嘅，可以話俾你聽。係啦，因為 得把口嘅啫， 係得把口嘅啫。咁同埋嗱，就嗱咁你要嗱，但係要咁喎。你如果要證實我哋有冇講錯咧？你又唔該，你又要去，你親身要去元朗啊！嗱，你唔好憑電視睇，因為憑如果電視要睇咧，你又會睇到佢又好似幾勇武 喎， 係因為咧即係呢個佢哋同伊斯蘭國嗰啲咧 一樣嘅啫， 係好都係一個好識利用媒體嘅宣傳嘅一個組織嚟嘅，所以嗱，佢係唔係真係好強悍咧？你係真係要現場睇，但係可以話俾你聽，嗱，冇乜事發生嘅。 係，我覺得係。 係啦，因為佢明知道即係對手強啊。係 啊， 係啊， 仲會睇到最尾嘅，會行到最後嘅。 係咪啊？嗱，我哋三個都應該係咁估㗎，係咪？ 就算如果差佬封鐵馬咧，佢哋係最咧好似搖手機咁咧，即係搶紅包搖個鐵馬啫。 係， 佢咪記住唔係搶， 係 你分清楚咩為之搶，咩為之搖。我哋本土行动珠海迪嗰啲咧就叫抢， 系 掹起佢嘅。阿和尚 但 嗰啲叫摇啫。 佢所谓嗰种勇悍咧，都系喺声音度表达做出嚟嘅啫。 系啦， 嗌可能会比较大声啲啦，系咁多嘅啫。 火力山低。 系啦，冇 OK， 就系咁嘅啫。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譬如话啲左部叫佢嗱，即系嗱呢啲人究竟我应该叫佢做咩咧？我再讲一次，我哋喺呢节完之前讲，我哋先介绍啊。喂，你话叫佢做乜嘢咧？你叫佢做热血，佢话俾你，我唔系啊，我系本土。你叫佢做我当你叫佢做本土嘅时候咧， 我系城邦， 我唔系， 我系城邦， 我系城邦啊。 当 你叫佢城邦，我唔系啊。我系胆子嘅 ，OK， 系咪先？但系当你嗌胆子嘅时候咧，佢又话我乜都唔系， 我 系香港人， 我连人都唔系， 人都唔系， 连人都唔系。 你好难叫佢咩？咁嗱，我哋尝试界定下佢系咩啦？即系左部叫做暴民，我 系 绝对反对嘅，因为我啊真系唔知佢暴喺边一忽， 民喺边度？ 系啦，系民喺边度，暴喺边度？我唔系民，我都理解到嘅。系，即系郁文嗰个文啦，但系暴咧就真系咧，即系睇你点睇嘅啫。 暴殄天物嘅暴， 即系你用翻阿发哥以前嗰句，我讲嘢大声唔代表我冇礼貌。 OK， 咁如果你觉得咁样，头先我讲嘢唔系系好粗暴嘅，咁咪粗暴，咁咪暴噶啦。咁睇你点定义嘅啫。 暴殄天物嘅暴，我觉得系 暴到呢个地步为止嘅啫。OK， 咁所以其实叫做咩咧？ 你先分析嚟噶。 我冇办法做最后，其实冇， 即系强。 我跟阿的 点啊？ 八年教义和团，香港八年教义和团都系咁啊。 不如咁啦，不如咁。O K， 即系呢样嘢啦。咁全香港只有我先有资格讲。 系， 即系强如萧若元先生咧，佢都唔知道热狗何谓热狗。 系 ，O K， 因为你话佢系，你话佢系热狗。 阿专家，使唔使我哋休息？ 唔使，讲埋呢度就得噶啦。你可以播歌我哋咧。何谓热狗？你指住佢话热狗，佢唔系热狗，佢唔会认系热狗。O K， 系 吓，你要调翻转一个方法。 嗱，点样咧？用系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承认佢系热狗？ 你问我系咪热狗啊？ 系，你系咪热狗啊？ 系啊， 系， 我系，我啲问牛， 佢唔会答你嘅。 我系啊， 嗯， 你信唔信先？ 哦， 睇得出噶嘛，使閪你讲咩？所以唔卵使界定嘅，睇到噶嘛。认都冇卵用啊！我系热狗，你都唔会信啦。认睇到嘅， 萧 山， 唔系 用啲方法啦。 好鬼奇怪嘅班人，算啦，唔好讲咁多啦。你晒丑臭啊！新年流流讲呢啲咁嘅嘢， 我哋听下歌做啊嘛。 睇下听下歌先啦。咁啊，呢只歌咧就我过年嘅期间嘅嗱，今年即系喺香港过年，确实真系唔系好开心嘅。OK， 每一日睇到个新闻 噶啦，俾红包我啊嘛。 花市你又唔想去行啦，圈圈娃娃嘈喧巴闭，乜嘢你都唔想做。咁有一晚即系听到呢一首歌啦。好有嗰种好好唏嘘嘅感觉嘅，咁啊好耐冇揀过呢一队真係好本土嘅乐队嚟㗎。 My Little Airport 嘅一首歌，咁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廣州足浴一夜》，咁我哋聽一聽呢只歌翻嚟咧，就繼續我哋嘅北上行。 香港有啲年青人。